Take me out. Come back, tie me in nerves. With your dirty heart. My body never goes. Rockin' me, you keep rockin' me. 他们从未感受过父母的爱，孤残儿童的世界里总是缺少一抹家庭的色彩，而他们和健康的孩子一样，需要有人陪伴着走向阳光的未来。 我想当小猫大娘， 我想当消防员的科学家， 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，每个梦想都值得灌溉。关注孤残儿童，让爱洒满人间。 明月寄相思，月画中秋情。9月23日，